la vincerò. Sì, tu mi sarò. Lo giurai. Thank you. Oh! Thank you. Thank you. Oh. farfalla

quittava forse l'il grâce à sous des mains obstinées et mes chansons et mes refrains mes chansons Oh. 这里是歌舞剧场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